地理概念，城寨是一个没有网管的地方。作为一个网台，城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平台。作为一个地理 城寨是什么来的？ 它 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构建出来的产物，过去做出来，现在做着，将来会继续做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构建出来的，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城寨。 刚才就因为那个麦克风线跌了，那就没了声。刚才说到就是说城寨之所以引人遐想，就是好像吕大乐所说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没有去过，亦都真冇接触过，只是听闻一个咁样嘅无政府嘅一个空间。嗱，淨係呢样嘢都好有趣，我觉得一个无政府嘅空间可以存在咗咁多年。咁就你记唔记得第一个即係当时嘅重量级嘅共产党官僚派驻香港叫许家团。佢嚟香港之前就係江苏省委书记。咁嚟到香港之后就带住傅克超去边度呢？去城寨。去巡视九龙城寨。这个是有意思的，民族主义嘛，就是因为当时英国在拓展新界的时候呢，就是个条约里面呢，其实就保留了清政府就保留了就要这个九龙炮台、九龙寨城这个这样的衙门在这里作为他们的行政机关。我不知道为什么放在这里。所以呢就也都得到英国政府同意的。所以才变成呢就由这个十九世纪末一八九几年我记得。就是那时呢签订了这个拓展条约之后呢，跟着呢就留了一忽这样的，即是几个篮球场大的地方，就好像差不多一个大球场那么上下大的地方，就留了一忽仔在那里。那这个猴王庙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当时驻守在九龙寨城的清兵，那些什么大鹏富协啊、张玉堂啊那些呢，就去猴王庙那里呢就拜这个杨亮节了。杨亮节是什么水呢？据后人即是记载啦，我觉得是老作的，其实。就是纪念这个猴王，就是呢护送宋帝昺去到宋王台而牺牲的这个的宋朝的将军杨亮节。咁当然亦都是民族主义啦，喺度即是 create 一个民族主义的神话出来啦。咁所以点解住喺九龙城嗰啲官兵就要去猴王庙嗰度拜啦。咁大家要睇下啦，猴王庙里面嘅古迹呢，其实佢建筑好小嘅，其实差唔多小过我哋 office。但是最重要的，刚才见到的一笔我之外呢，就是一个红色的香炉。那个三脚香炉呢，其实是清朝的文物来的。就是那班住在九龙城寨的官员所铸造的一个香炉。当然他们打不过英国佬啦，那就唯有定时定后就去这个猴王庙那里就拜下这个猴王，希望就英国佬不要打他啦。那当然英国佬也没有打他啦，收尾就由得他们班友在这个九龙城那里有饮食食咯。咁所以为什么后来九龙城会发展成为这个九龙区最出名的这个饮食的地方呢？咁所以这个整个那个的对城寨的想象呢，我觉得正正是因为三不管这三个字而来。咁啦，到城寨清拆了之后啦，清拆了之后呢，城寨的故事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咯，我觉得。我自己留意得到呢，头先我讲嗰本书呢，嗰两个摄影师呢都系外国人嚟嘅。一个建筑师，一个摄影师，两个都系外国人。但呢对城寨着迷嘅呢，其实喺亚洲嚟讲呢系日本人。大家如果有去过川崎呢个地方，亦都见到呢，佢甚至呢系将呢个城寨呢系变成佢哋自己一个类似一个主题公园咁样。即系一个 building 里面重建返呢个城寨出嚟添。将嗰啲招牌啊、铁锈式嗰啲嘅外墙啊、周围打横走的水管等等，暗暗黑黑的灯光等等。为什么日本人又这么鬼这个沉迷于 obsess 这个城寨呢？我觉得就是他们对于那个的城寨的所谓美学。大家说喂大佬，藏污纳垢，如果你看过萧生和麦当雄那套的这个省港奇兵，你都不会喜欢去城寨。最后尾那幕他就走去城寨那里去睇嗰啲无牌西医，攞返子弹出嚟㗎嘛。咁然后嗰啲飞虎队就走入去城寨剿灭呢个省港奇兵㗎嘛。咁样最后尾仲打死老鼠添。 喺度扫射个天花板嗰阵时候，咁你点会有咩美学可言咧？嗱，但系头先我所讲三不管咧，其实系带嚟咗好多嘅 imagination， 好多想象。而其中一个想象系咩咧？系同科幻小说里边嘅一个潮流叫做 cyberpunk 系结合起上嚟，而造就咗城寨喺佢被清拆30年之后咧，仍然咧喺成个流行文化里边变成一个 symbol。嗱 ，cyberpunk 系咩咧？如果大家有睇过科幻小说嘅历史，都会知道，其实 cyberpunk 就系讲咩咧？讲一个喺电子世界里面，即是科技对人的宰制那个控制 domination。 而很多时候在 cyberpunk 的故事里面，一个主角都是具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反抗的英雄的形象，就是用譬如他可能是一个黑客，很懂这个资讯科技，然后就去反抗这个即所谓的大阿哥，即来自这个 George Orwell 的1984里面那种的即系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象征啊，大阿哥就系好似一个无所不在嘅一个资讯科技嘅控制嘅工具。咁而呢个 cyberpunk 嘅英雄咧，个主角咧就系去对抗呢个科技对人嘅控制。咁代表嘅电影系咩咧？我自己觉得最清晰嘅一套就系叫做22世紀杀人网络 Matrix The Matrix 1、2、3集，特别系第一集，即系呢个我成日都讲个例子，食蓝色丸定食红色丸嗰、那个，咁咧就系 Matrix 就系个母体啦，即系话你所见到嘅嘢都系个嗰个电脑啊，嗰个 Matrix 啊 create 出嚟嘅幻觉嚟嘅咁样。咁嗰个主角就拒绝呢种咁嘅幻觉，就要咧能源咧就系咧回到呢个真实世界去对抗呢个 Matrix。咁嗱 ，Cyberpunk 嘅主角个身处系咩咧？都系两极嘅世界，即系话喺呢个科幻小说里边嘅潮流里边咧，嗰、那个世界未来嘅世界系两极嘅。一边就系咧摩天大厦啦，好先进嘅交通系统啦、资讯系统啦、玻璃幕墙啦，总之就系对未来世界科技所带嚟嘅进步嘅形象咧，就会体现喺嗰度啦。咁但系同时就存在一个地下阴暗啦、残破不堪啦嘅无政府世界，咁系同时并存一种贫富尖锐对立。咁样同时并存嘅城市，咁你谂下，其实喺环顾呢个世界里边，喺视觉上啊，喺美学上，能够充分体现到呢种对立嘅，其实咪香港咯？只不过我哋身处喺度，我哋喺度住喺度长大，我哋唔觉啫。但如果你一个鬼佬，假设你一个火星人，你今日嚟香港旅行，如果你降落嘅地点系深水埗或者喺城寨，然后到跟住搭地铁去到金钟。去到中环，你跟基本上你觉得自己身处是两个世界嚟嘅，其实你唔谂到，其实嗰段车程可能系大约半个钟嘅啫，系嘛？可以系两个世界嚟嘅。咁所以我就话，点解 cyberpunk 嘅潮流会同城寨嘅美学或者城寨呢个符号结合啦？嗱，我头先讲过，除咗 Matrix 之外咧，其实最先系日本仔咧。是将香港的城寨景观带入他们的科幻电影里面。而最重要就是在90年代的一套的动漫，其实我自己很喜欢看的，叫做 Ghost in the Cell， 攻壳机动队。如果同我同代人的话，一定知道这个攻壳机动队当时那个轰动的程度， Ghost in the Cell。而攻壳机动队的导演，即是这种动漫电影的导演押井守，曾经在访问里面讲过，他就说为什么他要找景啊，作为呢个动漫嘅实景，其实系咩？系香港啊，香港嘅城寨嘅旧楼啊，去做呢个实景，就系因为佢觉得系体验到未来，当科技宰制咗人类之后咧，而呈现嘅一种嘅反抗，一种嘅喺存在喺呢个所谓地下世界嗰个状态咧，就系城寨。啊，唔系呃大家，大家谂下，旧年大家如果睇娱乐新闻，你就会知道《Ghost in the Cell》咧就会拍真人版。我相信今年会上映了，应该结果他是来了香港那个女主角啊，这个 Scarlett Johnson 是来了香港，但是城寨已经拆了，他就在庙街那里呢，在油麻地里面去拍的，其实那套戏是为什么？因为那套戏攻壳机动队的动漫版呢，其实那个背景呢就是这些香港的阴暗啊，很多中文汉字的招牌，叫做新港市嘛，在个动漫里面。咁而呢就係、是、呢个真人版 要拍的时候都是回来香港。所以我就说当你的 Cyberpunk 的科幻潮流里面，其实我想香港人都没有这样的意识去 create 一个这样的地方，而是无意之中发展出一个这样地下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你想都想到的，譬如好像这个 The Matrix 又好，或者 The Fifth Element， 你看到很多他们这些对未来科幻的世界的元素都是来自香港的旧区的。如果为什么会这么多汉字的招牌呢？不是来自他们的 Chinatown， 是来自香港的旧区。如果你现在去的见到的，譬如还有什么呢？西洋菜南街啊，这个以前的这个布兰街啊，或者是这个庙街等等那头，吴松街等等那些地方。所以呢，这种这样的一个 hacker 的英雄，匿在一个阴暗的世界，用最 low tech 的科技，怎样去打败那个控制人类的那个最高端的 matrix， 而最现实的世界里面，最似 cyberpunk 里面所讲的这个地下世界，就是香港九龙城寨咯。拆了，但是他留下的影像记录，留下的图片等等，仍然是被这个流行文化所追捧的。所以为什么 The City of Darkness 这本书是这么多年之后会再出这个 Revisit 的版本。而我刚才我所说的，我手上那本日文版的这个书呢，其实去到2015年呢，竟然是出到第十册。由2004年开始出到第十册了，已经是第十个版本，第十版即是出了。即是说你想想，可想而知它的销路是多厉害。另外就是刚才我说了，中文版居然在城寨清拆这么多年，1993年清拆，是吧？2013年已经是清拆了二十几年之后，能够再重新是发行成为一本畅销书。这个就不是说因为我们纯粹是怀旧那么简单，而是因为城寨已经进入了科幻电影、科幻小说、流行文化里面。你最近看我看这个《罕见太平洋》Pacific Rim 都是。里面那些警官呢，一讲到反抗军啊等等那些抵抗那些就是所谓强权政府的科技控制那些呢，那个背景就真的好像在香港的深水埗啊、庙街啊、油麻地啊、佐敦啊等等那些地方的，真的。咁所以我觉得城寨嘅美学其实系叫做狗屎撞马棍，我觉得喺一个不自觉嘅情况底下咧，被好多人诠释成为咧系一个同科幻里边近呢二十年一个好重要嘅科幻小说潮流啊，系一种相近同埋相通啊。咁所以咧就变成咧系一个嘅未来嘅意思啊。嗱，城寨其实系一个历史嚟啦。已经是一种一个清拆了的地方，已经是过去的了。但是竟然是因为这个科幻的小说、科幻动漫和科幻的电影令到它再生。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去 YouTube 看看呢，我看过这个攻壳机动队 Ghost in the Cell 呢，其实是有真人版的这个片头已经在 YouTube 有播的。那些片头的背景呢，其实都是我们熟悉的香港警官来的。其实咁所以最终我哋问返就係话城寨嘅美学啊，去到呢、这个即係今时今日，去到2017年过咗咁多年啦，即係清拆咗二十几年之后啦，究竟留低嘅嗰个文化符号系咩呢？我讲就係话，第一係好多移民嚟到香港一个相濡以沫嘅一个庶民嘅世界。你问我会諗起咩呢？我会諗起小津安二郎嘅电影，就是当时在二次大战之后整个东京很残破的情况底下呢，就是拍出来的这个秋刀鱼之味啊，还有这个东京故事等等这些。我每一次我在城寨入去出来呢，我觉得我现在想回起转头，其实我觉得那种感觉是不会再回转头，也都不会再想找得到的，其实。是一个你觉得好唔香港嘅一个咁嘅地方，係香港以外嘅一个维世独立嘅一个咁嘅地方，然后里面嗰班人点样去平手抵足，大家互相扶持喺里面 survive 嘅一段嘅历史记忆。但係同时佢係指向緊未来。指向未来咩呢？ 就是要有一种反抗的精神。如果他的未来是跟科幻小说里面的 Cyberpunk 的意思是相近的话，就正正因为大家想象他是一个无政府状态，一个三不管的地方，但是他是一个地下的秩序，而每一个人是可以在里面所谓的叫做龙蛇混杂，大隐隐于市，很多奇人异事匿在那里。所以很多年很多年之后呢，我看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即我觉得周星驰是一个很香港的人。为什么呢？就是无论他喜欢金小文的，即我们经常找上来的老友金小文呢之外呢，喜欢看太空部之外呢，喜欢学伊秋水做戏之外呢，喜欢学这个邓忌陈念对白之外呢，喜欢粤语长片里面那种喜剧的节奏啊，那种肢体动作。他在功夫里面呢，那套戏的原本的背景是在上海。但是他重新建立的那个猪龙城寨，其实根本就是香港九龙城寨的一个翻版来的。猪龙城寨根本就是九龙城寨。而在这个猪龙城寨里面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包括那位基佬的裁缝师啊，包括那个即是托米那个即是不知道叫做无影脚啊，包括这个袁秋和这个袁华两公婆，这个武林高手啊等等，神雕侠侣啊等等，就在那里隐姓埋名地生活。所以我一路睇，我觉得是好相当感触的原因是什么呢？即是当然是对比今日周星驰，我觉得。其实他曾几何时是，你问我香港的 cultural hero， 不是李小龙，我觉得。其实是周星驰。而这些他能够捕捉到这件事，证明即是他不是我们想象中看得那么肤浅的人。即是他可以将这个九龙城寨重新在他电影功夫里面搭了一堂景，那个就是城寨的景来。在上海那里再拍。所以很多人问我念念不忘最终为什么会揀回城寨来做我自己网台的节目呢？我觉得因为城寨在我心目中就是香港的一个 cultural symbol。当然我很希望我们的台可以真的跟香港的社会脉搏一路向前走，亦都不希望它是一个变成一个历史沉寂或者只是一个回忆里面存在的东西。正正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在这个科幻的 Cyberpunk 的潮流里面，其实城寨仍然他们的美学精神等等仍然是存在的。好了，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咁就以后呢，我哋个节目呢都会呢係由四点钟到五点钟嘅啫，其实就唔係四至六啦。咁点解大家都知啦，因为大家我唔想大家由星期一到星期六都见到我，都係见到我两三个钟。咁有听众就话可能见我多过见自己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或者老婆或者老公，咁就唔係几好啦，真係。到时我惊上嚟林红友嗰啲呢就唔係爱字头，而係你老婆。好啦，今集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城寨龙蛇混杂，声音多元，每个人都是主角。 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永孙， 城寨见。